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是 Andy 刘德华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人痛。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，生命太短，

着，我呐喊要自己撑着。清晨三点我还清醒着，一夜好眠可遇不可得，不小心想起你都怕打扰了，回忆被推翻成一种罪恶。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